结束，正式的结束。如果有说八戒，那八戒就取消。现在可以说五戒，要不要？ Chacha, Vermani, Sāvadāṁ Sāvadāṁ Samādhyāmi Samādhyāmi Usāvādā Usāvādā Vedramani Vedramani Sikāpadāṁ Sikāpadāṁ Samādhyāmi Samādhyāmi Sūrā Sūrā Nēraya Nēraya Majjā Majjā Pamādhatāna Pamādhatāna Vedramani Vedramani Sikāpadāṁ Sikāpadāṁ Samādhyāmi Samādhyāmi Imāni Paccā Silāni Silāni Samādhyāmi Dudhyāmi Dudhyāmi Imāni Imāni Paccā Paccā Silāni Silāni Samādhyāmi Samādhyāmi Dudhyāmi Dudhyāmi Imāni Imāni Paccā Paccā Silāni Silāni Samādhyāmi Samādhyāmi Tisaranena saha Paccā Silā Dhammam Surakitam Kattvā Apamādena Sampādita Amavate Amavate Upani Yuchan Yenso 继续修无戒，就是这个意思。那现在结束，全部结束了。如果没有讲话，现在可以讲话。那我每次说东洋的东西，我们的我就是我们的习惯，我们修行就慢慢会知道我们的习惯多半不是很好的习惯。所以我们修行来了解我们的不好的习惯，在我们可以改变成好的习惯，对不对？如果我们看不到不好，不可以看到好。那修行的过程是什么过程？我们看到我们不好，感动，因为我们不好，那我们在精进，改变我们的习惯，那变成越来越好，不是我们自己变成好，法让我们变成好，一定要这样了解，我们是修知来跟法相应，不是为我们，我们是修观为。法相应，不是为我们，我们只修，不是修戒，修人精进知观，都是为目标，是为法相应，法让我们成好，不是我们自己。如果这样修，那法智慧，法智慧就是清净化的过程，没有别的过程。所有的法，所有的善法的根本是智慧，所有的不善法的根本是无明。我们看到无明，才能够修明。现在多半人看不到无明，所以难快不修明，先要看到无明，才能够修明。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如果我们不修行，我们看不到无明，有修行才能够看到无明。所以有障碍不一定是不好，没有障碍就没有修行。不过障碍一定会来，依照佛法，这个轮回就是障碍，障碍一定会来，如果障碍不来，那我们不用功。障碍来，那是挑战用功。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挑战，我们改变我的习惯。如果不接受这个条件，这个挑战，我们就不改变我们的习惯。 修心的真的目标叫做改变我们的习惯，所以巴利文梵文修心叫 Bhavana。 Bhavana 的意思是禅，禅禅法，禅度比高，度比高 Bhavana 是度比高。从梵文的根本不不巴瓦蒂就是 to become， to become is to be， 一定要了解，因为我们的经验都是过程，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里面，什么都不是固定的，那修知。被牺牲，那也渐渐可以了解，在这个过程什么都没有固定，敌人变成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变成敌人，在事实上什么都不是固定，固定只是我们坐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的概念，概念好像固定，不过其实概念跟事实不一样，因为概念跟事实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概念，顺跟事实。如果我们是佛教的，我们相信佛在菩提树下，他又发现真实，我们看不到，不过佛所看的、圣人所看的才是真的，我们所看的就是假的。戒慎密经有没有这样讲？圣人所观的是真的。如果普通的人仿佛观，那不是真的。如果我们很坚固，很相信我们的主观的看法是客观的，所以为什么修慈悲喜舍，让我们不会限制，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看法，我们执着我们的喜欢不喜欢，我们的分别，因为执着我们的分别，我们就执着这个轮回，轮回就是分别，一定要了解分别。大家是用佛也有分别，不过他的分别是客观的，我们的分别是主观的，依照我们的习惯，依照我们的习气，跟真实不一定有关系。其实我们的分别是依照我们的业，我们继续守业，如果我们太执着我们的分别，如果不执着我们的分别，那渐渐我们就心越来越安静，心越来越安静就是心越来越平淡，法本来就是平淡，所以思维法心变成安静寂静，思维我们的分别，那心一直跑来跑去变成猴子心，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有学四无量心来思维法，思维法就是思维平等，知是无量心，因为在知里面一切众生如果加深一切法，一切就是平等，因为平等所以殊胜真如，连阿含经有这个道理，悲也是无 良心，因为平等，因为平等顺真如，心也是平等，因为平等顺真如，舍就本来就平等，有平等所以能够舍，不平等没有办法舍。什么叫做舍？不执着，可以的，不集结，不可以的，不让心调剂跟红尘。如果能够这样学，我们的习惯一定会改变，那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愉快。虽然人家有烦恼，我们不入烦恼的境界，入烦恼的境界马上能够出来，因为我们有平等的习惯，对不对？没有平等的习惯，一直在随烦恼，没有办法。阿弥陀佛。哎呀，你就要供养这个恰的出家人。健康，万事如意。 师父，这是所有参修学员对师父的供养，我们很感谢师父。 阿弥陀佛。大家互相鼓励用功。四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要发问？ 还有一张卡片。 阿弥陀佛。Namaste。如果你看不到，那你就愚蠢，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没有什么矛盾，矛盾只是这里。都是儿子很可爱的，自然母亲也很可爱的，自然不需要勉强，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都是代表可爱的境界，很容易对他们修慈心观。修行的过程是从容易到难， 你一定要开始从容易到难。所以南传佛教很有道理，佛是说明，静静道论是说明，每个众生注意爱的所愿就是自己，每个人都要照顾自己。不过因为没有智慧，他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所以从自己开始，然后母亲儿子，对不对？很自然的，注意容易思维为可爱的所言，对不对？哪里有问题？ 我以为在菩提心 的智慧层次上比慈心高。 可以这样想，不过那些分别不要太执着，这只是方便而已。最后菩萨也是名称而已，罗汉也是名称而已，我们不要执着名称，所以心会拉开。你执着名称，心不拉开。所以第一分别名称跟意思不一定一样，我们想名称跟意思是一样，不是一样。是很好的方法，如果能够修，是最好的方法，发菩提心，这是很好。这个就是在北传佛教有两个方法发菩提心，弥勒佛还是吉天菩萨，汉传佛教比较说弥勒佛，藏传佛教是特别强调吉天菩萨。大家学，好像南传佛教，我们大家诵法集经，法集经是真的注意清净的佛法。不过，吉天菩萨他是注意清净的菩萨道，所以他们藏传佛教多半都是诵那个吉天，他们讲法都是用那个吉天菩萨，吉天菩萨的方法，还自己为他，他为自己，是发菩提心最方便。所以你这样能够修，这样修比观一切众生为母亲还难。如果能够这样修，那就修最快。不过不容易，我们都是靠自己的分别，我们不是特别注意别人的分别，一直想自己的分别。所以接受一切众生是我们的母亲比较容易一点，不过接受我本来不在，他在，那个不容易，完全忘记自己，只看他，不容易。不过这是大乘佛教的精髓，就是这个。你不想自己，你是修菩萨道；你想自己，那你是修声闻道。不过声闻道也是为服务众生，佛没有教为自己， 这个分别都是后来来的。这是自然的，因为大家了解依照他的自己的经验，依照他的自己的习惯一些，所以文殊菩萨说明一些解脱好像肚子，一些好像妈，那最好就是像大象。那我们目前做不到，不过慢慢可以学。阿弥陀佛，赞不啦？ 阿祖，谢师傅，向师傅弟弟三拜，拜。 哎，阿弥陀佛， 再拜，三拜。 OK， 那我们互相鼓励用功，变成大象。之后出发， 9点钟左右。 9点，那还有时间。